剩下一秒。 好，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邢静演唱的《我爱夏日长》，关淑怡演唱的《复活》，徐怀钰带出的《我不要》。 却有你失衡。

觅梦幻国土，望一天可以兑现。Hey brother， 学会讲必须冷静，彼此劝勉，让你哭往昔洒脱点，让热血再奔流。这生命难题诅咒，愿热切再追求， 不 小 心 学会把希望无限拥有，亦未算可求。

白，我陪着你坠入悲哀，笑着说感慨，哭着说无奈，他走开你等待，你梦到的爱回不来，漂流在别人的胸怀，痛无时无刻分秒存在，身边恋人却已更改，你热泪满腮，你心情变坏，他自在你伤害，你弄掉的爱回不来，漂流在别人的胸怀，痛无时无刻分秒存在， 我的心已碎，我的一寂寞，你却在望我，始终多色薄，你是笑看看我，像是望着恋物，我心已碎，我的一寂寞。 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爱慕你，独自望着路上默默画满的记号，就是混乱当中特别为你指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跨入暗处，当自太迷途。真心比俘虏，仿佛遭圈套，贪作情爱路。

走，爱你需要勇气和

出落。 我心冷，可爱可爱，我的黑马王子，再来滚来还要摆摆姿势，像我悄悄望见黑马王子，我想要买一箱你快来追击，因你曾经爱情水晶小屋，我要化成变成美丽公主，公主，怎样拥抱黑马王子？